正弘，字志清，泰山冈人也。兄昌，字次清，亦好学，皆明经，通法律政事。次清为太原涿郡太守，弘为南阳太守，皆著志记，调教法度，为后所述。次清用刑罚深，不如弘平，迁淮阳相，以高帝入为右扶风，京师称之。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，六岁作与京房论义免，与在房传。赞曰：所谓言铁义者，其始源中争文学贤良，问以治乱，皆对愿罢郡国盐铁九阙军书，务本义末，无与天下争利，然后教化可兴。御史大夫弘扬以为，此乃所以安边境治四夷，国家大业不可废也。当时相劫难，颇有其一文。至宣帝时，汝南桓宽赐公，至公羊春秋，举为郎，至庐江太守丞，博通善主文，推演盐铁之意，增广条目，及其论难，著数万言，意欲以究治乱，成一家之法焉。其词曰：管公卿贤良文学之意，亦乎无所闻。闻汝南诸生言，当此之时，英俊并进，贤良茂龄堂生，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又余人，贤聚阙庭，属六艺之风，臣治平之源。智者赞其律，仁者明其失，勇者见其断，辩者敞其辞，隐隐焉，沆沆焉，虽未详备，思可略观矣。中山刘子推言王道，矫当世反诸政，彬彬然宏博君子也。九江诸生奋始于之节，发愤懑，己公卿，既然直而不挠，可谓不畏强于矣。桑大夫据当世何时变，上权力之略，虽非正法，具如素学不能自解，博物通达之事也。然设公卿之柄，不失古史，放于末立，处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国允其性，以及绝宗。车丞相赴一旅之列，当轴楚中，囊括不言，容身而去。彼哉彼哉，若服丞相御史两府之事，不能正义以辅宰相，常同类，长同行，阿谀苟容以悦其上，斗烧之徒何足选也。